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化养生讲健康。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啊，在冬天的时候呢，有人会出现一些下肢凉麻痛这样的现象哈。这个现象如何来预防呢？症状的产生哈。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会有些什么样的危险吗？ 糖尿病的病人哈，都会有下肢发凉啊，发麻呀，感觉差呀，疼痛这样的症状啊。那么这个症状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还不是更危险的。更危险的是在这个症状的后面，我们会有心血管的伤害，会有脑血管的伤害。糖尿病病人会有冠心病、心梗的发生，会有脑血管意外、脑梗的发生。这个糖尿病病人的冠心病，也就是糖心病啊，是糖尿病病人的一个慢性并发症。那么这个慢性并发症呢，也会导致糖尿病病人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生命的威胁。糖尿病病人是这样哈，你看糖尿病病人为什么下肢会发凉、发麻、疼痛？我们呢，糖尿病病人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葡萄糖，这个太多了，葡萄糖这个指标的值太高了。 就是血糖高了。 对，血糖高了。糖尿病的病人，老年糖尿病的病人啊，餐前的这个血糖，长期的在这个7以上，餐后的血糖长期的在10以上，那么这个血管里面过多的这个葡萄糖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伤害呢？那么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不能被充分的利用，同时呢，它不能被转换成为肌糖原、肝糖原，不能被转换成脂肪啊，不能被充分的利用，不能被这个胰岛素所安排了它，利用了它以后，那么这个血液里面高的这个血糖就会对血管内膜产生一个伤害。血管内膜发生了损害以后，这个时候血管内膜下就会沉积脂类的物质，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时候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就形成了。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这个血糖值的升高，它是全身的无论是大动脉还是小动脉里面整个的这个血糖的值、葡萄糖的值，它整个都是升高的。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不仅仅有我们动脉大血管的伤害，也有动脉小血管、微血管的伤害。糖尿病病人是动脉、微血管也有病变，大血管也有病变。像这个糖尿病的冠心病， 糖心病，这个实际是大血管的一个伤害，像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呀等等的，这是糖尿病病人的一个微血管小血管的一个伤害。那么下肢的这个发凉发麻疼痛是什么样的伤害呢？实际也是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被伤害到了，下肢的这个血管的内膜被伤害了，血管内膜有破口了，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的胆固醇沉积在血管下面了，下肢的动脉血管里面长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这个时候呢，我们下肢供血供氧就不足了，供血供氧不足了以后，神经也会受到伤害，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个下肢呢，他感觉是减弱的，很多糖尿病病人这个脚丫呀手啊他都感知不到这个水温的温度是多少、 好像这个末梢神经呢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感觉、已经感受不敏感了， 对，是麻木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糖尿病病人他是全身的血管弥漫性的一个斑块的生成，对吧，大大小小的血管里面都有串珠样的这个斑块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人体呢会主动的让这个下肢的血液供应的少一些，给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血液供应的多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在冬天血管收缩的情况下，就会更加严重的感觉到下肢的发凉发麻和疼痛。那么这个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只是我们听众朋友感觉到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它还不是更危险的，更危险的是在您的下肢发凉啊发麻疼痛的这个基础之上，您的心脏心血管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人，下肢出现了凉麻痛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您的血糖肯定是控制不好，有点并发症产生了， 对， 你的血管呢是被破坏了、那也预示着你其他心脑啊可能就会有些问题了、 对，而且糖尿病的病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不仅仅是血管受伤害，神经也是受伤害的、神经受到伤害以后，这个时候有一些疼痛就不被感知到，所以糖尿病病人很多人会发生无痛性的心梗，就是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会感觉到疼痛，但是糖尿病病人神经反应低下，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就发生心梗了，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 他没有预警啊， 对，还没有预警、老年人感觉不到疼痛， 对， 有的糖尿病病人就是老年人啊，他会有一个恶心呕吐、没有经验的医生会认为他是一个胃肠道的症状，没有考虑到心梗，他也没有心前区的憋呀闷呀疼这种情况、可能老年人突然一下一个昏迷，然后这个一个心律失常，然后呼吸频率也变慢了，然后会有这种休克呀晕厥的这种情况，如果判断清楚还抢救及时还好，如果在冬季抢救不及时，可能就会因为这种慢性并发症的急性发作，因为心梗让糖尿病的病人失去生命。 所以就像表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桃子，然后把桃子皮一掀开里面都烂透了， 对， 因为自己不知道、没有预警的，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哈、所以一些有糖尿病的朋友患者在冬天的时候出现的下肢凉麻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呢，不要掉以轻心啊、它是一些疾病发展到某种程度的一种预警了、那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况，不让这样的凉麻痛这样的现象产生，尤其是糖尿病人，那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哈，想跟贺云主任或者是张正主任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单独预约，八点半之后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目前呢我们正在呢有一本免费领取的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由于呢我们这个需要的朋友非常多，但是我们又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另外呢关于对于糖尿病哈，怎么能更好的来管理它改善它，我们也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那么如果呢你 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赶快拨打电话。凡是拨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资格参加我们的免费体验活动啊、嗯、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刚才您提到啊，作为糖尿病人，如果呢在冬季夏至呢经常出现凉麻痛这样的现象，有可能血管还有神经系统都受到了损害了哈、嗯、一定要管住你的嘴。所以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所谓的营养配方哈、嗯、另外呢，如果血管或神经被破坏了，我们如何来进行修复，这都是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的、嗯、 对、嗯、诶，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之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有下肢的凉麻痛，有无痛性的心梗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实都是由于高的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对我们血管的内膜发生了损害，也让我们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哎，所以说呢，我们糖尿病病人很好的控制我们血糖的值，控制糖化血红蛋白的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那么如何来控制呢？糖尿病病人可能都认为，我增加胰岛素的量啊，对不对？我通过降糖药啊来控制血糖，当然这也是糖尿病病人有效的控制血糖值的一个有力的手段。而且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合理的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糖尿病病人改变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非常非常之重要。 嗯， 糖尿病病人的合理饮食的关键点是均衡的饮食，营养一定要均衡要充足。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病人缺乏矿物质，那么缺乏矿物质的情况下，胰岛细胞就不能很好的工作。哎，这个时候呢，肝脏也不能发挥出来它正常的代谢功能，哎，不能很好的分解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不能把葡萄糖转换成为肝糖原。而且肝脏功能低下的情况下，也不能把肝糖原在我们人体缺糖的情况下及时释放出来，补充够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种葡萄糖。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的糖代谢就是紊乱的。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呢，首先就是要均衡的营养。那在我们一日三餐不能得到均衡营养补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营养配方来补充。嗯，那么这个营养配方里面呢，就有我们糖尿病病人每日必须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那么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尤其是 B 族维生素，可以很好的帮助改善糖尿病病人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哎，那么糖尿病病人肝脏的代谢功能改善了以后啊，不仅仅是糖代谢正常，同时脂肪的代谢也可以正常。因为糖尿病病人不仅仅是有糖代谢的紊乱，其实糖尿病病人最初的发病是蛋白质的代谢紊乱，在蛋白代谢紊乱的基础之上发生脂类物质的代谢紊乱，然后才发生糖代谢紊乱生成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病人用这个营养配方均衡的营养给我们人体提供了均衡的营养以后，促进肝功能、肝脏代谢功能的改善是非常必要的，让我们血糖平稳的一个条件。那么对于有高血脂症的糖尿病病人，除了用这个 营养配方来均衡我们营养以外，同时还要加强这个降脂的手段，比如说用茶色素，哎，来使我们体内的这个坏胆固醇的这个值下降，来让我们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胆固醇这个值升高，哎，因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把这个胆固醇运到肝脏里面让代谢掉的，不存在血管里面，对吧，是让斑块缩小的。而且这个茶色素里面的茶红素还可以降甘油三酯，降总胆固醇，哎，那么这种情况下促进了脂代谢的平衡，也可以促进斑块的消融降解。另外呢，我们还给糖尿病病人提供了均衡的一日三餐的营养配方，您每一顿该吃什么，量多少，这个是要经过营养师给您量体裁衣计算出来的。那么您拿到了一日三餐的食谱以后，又加用了营养配方，同时又用茶色素改善了您的这个脂代谢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您的这个下肢血管逐步的畅通起来，哎，下肢的血运丰富了，神经功能也会改善，同时您的这个冠脉供血也会充足，哎，那么无痛性心梗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也会下降。 这就是一个针对性的管理方案了，根据您个人的病情情况呢，给出您一个这样的具体的方针啊，这个很重要。那刚才提到比如说下肢的两麻痛啊，对于血管神经啊是有所损害，才有这样的症状产生了。那因此刚才您提到用茶色素呢来改善血管的状况啊。另外呢也提到，实际上的下肢凉麻痛也是长期血糖不正常带来的一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们要管住嘴啊。那在吃上面的显得特别重要。今天你又提到了一个营养配方的概念。好了，那如果大家对于糖尿病病人吃方面的这个营养配方也好，对于修缮他的血管的茶色素也好啊，有什么问题，八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记住，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免费体验的机会。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呢可能哎呀觉得挺好，但是如果再有机会体验一下，真正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种方案，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特别的难得，不要错过啊。好，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呢，冬季是一个养生的好季节，尤其是糖尿病人一定要更注意养生哈。 对， 那最近呢我们有一本就是冬季养生五行五色，这个应该说确实有限啊，大家呢赶快来免费的索取，先到先得。我们的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说到下肢这个凉麻痛的问题哈，它改善起来的话呢是需要一段时间吧。 其实我们只要是保健方法合适的情况下啊，下肢凉麻痛的这种症状也会很快的得到改善。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一个老糖友，老糖尿病病人，他的这个下肢凉麻痛的症状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其实在冬季的时候睡觉，我们穿睡衣就可以了，很少有人穿着袜子睡觉。那么这一位老年人在冬季的时候，他不仅仅要穿袜子，他睡觉的时候还要穿一双软帮的鞋。脚丫就非常凉，哎，而且下肢疼的这种症状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就给他了一个综合的方案，哎，如何来用营养配方，那么一日三餐的食谱怎么吃，如何用茶色素控制血脂的水平，改善下肢动脉硬化的这种症状。很快老人家说，我这个软帮鞋不用穿了，然后我这个毛袜子不用穿了，哎，我穿一双很薄的这个棉线袜子就可以了。后来这个棉线袜子也脱掉了。就通过这个脚丫上的这个鞋袜子的这一层一层的脱掉，就证明他的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这个症状逐步逐步的就好转了，改善了。 就血运就流通了。 哎，流通了。而且下肢的血运流通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冠脉也畅通了。因为全身的动脉血管它是一样的，那么冠脉畅通了以后，这种糖尿病人 急性心梗事件的意外的这个发生率就下降了。 嗯， 哎，糖尿病病人有慢性并发症，有急性并发症。除了这个心血管病以外，糖尿病病人有很多人是合并高血压的，这样的人更容易在冬季发生脑血管意外。哎，所以糖尿病病人在冬季合理的饮食，用营养配方，然后用茶色素改善这个动脉硬化这样的现象，让斑块不再继续长大啊。同时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这个红花籽油，因为红花籽油里面含有比例很高的亚油酸。那么这个亚油酸它可以和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总胆固醇结合，变成胆酸，降总胆固醇，还可以降甘油三酯，同时还可以降低密度脂蛋白，来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可以通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说，长期的应用红花籽油可以让我们的血脂更加平稳。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选用每100毫升红花籽油里面含有79毫升的亚油酸这样的红花籽油来平衡我们的血脂， 并不是说任何一款红花籽油都可以的哈，大家一定要寻找的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要求的才可以啊。 对， 当然也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8886-4417和8886-4427。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是下肢凉麻痛的问题，但有一位老年朋友问，他的这个下肢啊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泡脚的时候，人家觉得这个50度已经很烫了，但是他就没感觉。你像这个情况跟那个凉麻痛是一样的吗？ 对，这是一样的病变，就是下肢发凉发麻疼痛，首先是血管的伤害，同时还有神经的伤害。您说的这个感觉不到水的温度，是典型的一个在血管伤害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神经的伤害。 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方式也可以用哈，比如说在这个吃上面，咱们用这个营养配方啊，多吃这个红花籽油。另外呢，还有就是用茶色素这样的方式进行改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因为它下肢的血运丰富了，通过改善血运循环以后，就可以改善神经的功能。神经的功能改善以后，凉麻痛减轻了，感觉温度也会更加的灵敏了。再有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多运动。在冬季，我们可以在室内用这种甩手的运动啊，打太极拳的运动啊，我们打太极拳一个两个的这个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运动的作用。因为糖尿病病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会使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变成肌糖原，就会使我们葡萄糖的那个值下降。那么同时在我们体内缺糖的时候，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糖原转换成这个葡萄糖，让我们血糖更进一步的稳定。而且糖尿病病人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障碍，因为长期的糖尿病会造成我们心情的不爽，情绪的障碍。那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会促使我们心情愉悦，精神兴奋，也会使我们血糖更加平稳。 是的，那么病情的改善啊，它是需要每个人他有一个具体的方案的哈，它并不是说千人一方的啊，它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人，那血糖控制也并不是特别好，而且正好是今天我们提到您的下肢经常出现凉麻痛，或者没有什么知觉等等这样的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啊，这个血管神经可能受到损伤了。因此怎么来改善？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是这个用营养配方红花籽油，还是说用茶色素，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啊？我们会给你一个参考哈。好的，那8:30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和